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 跟大家说一说呀，公务员考试的事儿。妞妞呢，绝对是跟公务员二字无缘的人。之所以知道11月25号是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日子，完全是因为亲爱的大撸要参加今年的公务员考试。本来呀，应该发条短信鼓励这位同志一下的，谁知呢，刚好手机没电了，又没带充电器，可怜呢，对不住大撸了。好在昨天和前天我们都在一起。说到公务员考试呢，试题还挺有意思，总觉得呀，行政能力测试很像是 IQ 的测试题，什么辨别图形啊，逻辑推理啊，常识判断啦什么的，反正像妞妞这种反应比较慢的同志，打死也做不完的。而且啊，妞妞觉得这种练习做多了呢，很可能会导致斑秃等等的疾病，因为太绕了，一定会死很多脑细胞的。反正俺们家大撸同志一直都做得非常郁闷。然而最要命的一点是啊，冒着脑细胞死光光的危险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准备吧，你的机会却很可能只有千分之一。就拿大撸报的那个部门来说吧，全国报了1000多人，而最后呢，人家就录取一个，哎，真是呜呼哀哉。所以啊，妞妞在这里向包括大撸在内的所有将要奔赴战场的同志们啊，表示慰问。无论如何，大家辛苦了。前天呢，陪大撸去看考场的路上，大撸忽然说，我觉得这个考试比考研压力还大。妞妞说，是因为跟饭碗直接相关吗？大撸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好在啊，成为公务员不过是大撸的选择之一，而且呢，大撸和妞妞都觉得这个选择在职业理想上不是最佳的。可是尽管如此呢，妞妞还是祝福这个好姐姐有个好运气，衷心的希望她一切顺利，加油哦，别忘了要按时起床。